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6月8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投入了促成六一五民族共同活动的静坐斗争。在静坐斗争之前举行了记者会，会上发言者说，政府对六一五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民族共同活动南方代表团的访别申请采取否定的态度，六一五民族共同活动南方代表团将到14号为止在同一部大楼前静坐，以改善南北关系，重启开城工业园区，促成六一五民族共同活动。